蓝河这次回来就是想寻求这方面的帮忙。他需要高手，去地师区开荒当然不可能派出太多的精英，比如此时这大副本队的这些高玩，在第十区的兰溪阁里恐怕也就他和千城能与这些人在一个档次，而且当中有些人恐怕还是强过他俩的。别的不说，就说这个绕岸垂杨，连很向着蓝河的春一老也是明确说过，蓝河比他到底还是要差上一些。这样的高手凑上一队，肯定是能超越目前在第十区任何一家副本的精英队，或许可以有实力和君莫笑的副本成绩一较高下。 你那边咱们的人的账号都是哪里的？ 春一老问着。没办法，荣耀的登录模式是实卡制，这找人代打的话总得是同地方的人能拿到账号卡才行。 我那有统计，我稍后传你吧。 蓝河说。 好，我会找出人和你联系的。 我这就去弄。 队长，算我一个。 绕岸垂杨又来积极报名，虽然春一老无视他多次让他也有点不爽，但对这个会长他还是很服气的。他这样嚣张跋扈的人，眼界当然不可能只是限定到蓝河这五大高手的地步。对于会长这种程度，他也是很有野心的。只可惜，在有意无意和会长的切磋中，他目前十一败两胜。春一老比他水平高是一目了然的事。和春一老说话，他到底还是不敢耍什么脾气。 等蓝桥那边把账号卡统计出来吧，看看都是什么地方的再说。 春一老不咸不淡的道，表示出的态度却是挺明显。你绕岸垂杨也不是多特殊的一个，这事儿不是非你不可。 这次副本很失败啊，打过多少次了，三分之二的地方就灭团了，都好好考虑考虑是什么原因。好了，散了吧。 春一老这话题突然就转回他们眼下，简单的交代了几句后，他的人也下线了，其他人也是相继散去，只剩下绕岸垂杨和他的几个死敌，此时心有不忿地聚在了一起。这几人在兰溪阁都算是新上位的高手，以绕岸垂杨为首，个个喜欢抢出风头，结果今天绕岸垂杨抢出风头被无视，让他们这团体起了同仇敌忾的心情。 会长分明是向着蓝桥嘛， 一人说着。 没办法，会长嘛，当然不想工会内部矛盾闹得太厉害了，你看他一直有意地避免垂杨和蓝河决斗就知道了。 又一人说着。 是啊，干脆就把蓝河派到第十区去了，够彻底的。哎，那个君莫笑到底什么来头你们知道吗？那个记录的确挺变态的。 虽然先前都挺喜欢的看着绕岸垂杨挤兑蓝河，但现在这些家伙也表示了对这个记录的惊叹。 埋骨之地吗？这个确实有些匪夷所思啊，我决定去研究一下。 绕岸垂杨说着，他也不是只会一味嚣张的人，比如在比他更强的会长春一老面前，他就还是挺冷静的。兰溪阁这边，春一老和蓝河两个线下交流人选去了。霸气雄图这边，蒋游听夜渡寒潭描述了目前的情况，却也直皱眉头。 怎么会闹成这样？搞成这样对大家都没好处啊，这君莫笑是怎么想的？ 蒋游疑惑。 君莫笑，我恐怕他也是不走月，这次撞了月轮这么脑残的工会，估计啊这会儿也郁闷着呢。 夜渡寒潭说。 眼下管不了他了，必须靠自己的实力抢回这个副本记录。 蒋游最终的决定和兰溪阁也是一样， 本来双方就是相同的处境，两个第十区会长也是相同的来意。 不过现在兰西哥和咱们一样，也因为这事儿被点名呢。 哎，代打这事儿本来就和打枪手一样是挺不光彩的，落到这么个下场也是我们有些考虑不周了。兰西哥那边估计组织人手是会去刷琉璃之地，咱们就不要在这个副本上和他们死磕了。这磕来磕去终归是有一家是拿不到记录的，琉璃之地就让给他们，咱们刷一线峡谷，把一线峡谷刷出一个稳稳的记录来。目前也差不多快到33级了吧。 嗯。 叶都寒潭点头。一线峡谷是30到33级，所有最高记录都是在33级这个阶段出现。 不过这之前还得做件事儿。 什么事儿啊？ 找一下军母校。 还找他？ 对。不过这一次不是请他刷记录，而是请他不要碰这个副本记录，条件就绕他刷记录的价码开。 说完这话后，忽的两人一起陷入了一阵沉默。很久夜渡寒潭才是语带颤抖地说了一句： 不会吧。 你也想到了？ 蒋游的口气听起来还是要沉稳很多。 这家伙难道是算好了会走上这么一步，从此以后他连苦力都不用出了，我们各大工会想拿副本记录不再是要买他出手，而是买他不出手。 夜渡寒潭不可思议地说着。两人又是久久地沉默了，二人的角色像是死寂般地站在神之领域的荒漠当中，大风卷过的黄沙像是要把二人给埋了一般。君莫笑，没有行会，看不出来历，也没有什么背景势力，单靠一手技术控制住了第十区的副本记录，借此竟然钳制住了他们所有工会。新区的发展，副本记录是很重要的一项东西，新区几乎全是新人，大工会名气再大，跑新区来一样是新人。在新区如何在新手心目中建立地位，靠的就是副本记录，这就是工会实力最直观最强横的体现。但现在第十区的工会全都成了笑话了，现在大家心目中形成的印象是军模校帮谁，副本记录就是谁的。先不要怪新人们有这印象，在记录争夺、军模校拉拢的这场战争中，其实是大工会们自己先一步意识到了军模校的重要性。也怪他们经验太丰富太老练，行家一出手就只有没有。新人们对记录没概念，但他们一看军模校打出的成绩就知道太过分，这成绩他们打不出，所以不找军模校帮忙也没办法。归根结底，各大工会对这样的情况准备不足，谁都不会料到就一个高手竟然就有一手遮天的本领。第十区这样搞下去真成一个新纪元了，大工会的实力完全带不过来。高手这本就是大工会在新区的最大优势，但现在有军模校这样的存在，他们的高手纷纷变得不值钱。这样一来，大工会在新区还有什么优势？总不能天天刷世界来告诉新人们他们是荣耀三大五大八大工会吧。 这事儿没准也是误打误撞。 夜渡寒潭开口。 如果不是的话，这人不光是技术，连心计也相当可怕。 蒋游说。 我先回去和他交涉看看吧。 嗯，你去。 荣耀第十区，蓝河那边竟然一时还没察觉到这个问题，还在和春一老在线下组织看出去哪些高手过来代打挽回名声。 这夜渡寒潭回到地师区的时候，一看好友蓝河尚未出现，名单里君木孝的名字依然在亮着，世界频道上倒是清静了不少。此时已经是五点将至，正是一天中在线人数相对较低的时段。这副本记录的讨论浪潮已过，世界频道恢复到了平日里的那种状态。但夜渡寒潭很清楚，讨论结束并不意味着这事儿就完了。他们两大工会的形象这一次算是败到家了，不赶紧拿个记录再诱发一次讨论，怕是真要在第十区沦落了。 兄弟在吗？ 夜渡寒潭给君莫笑发出消息。后半夜了，角色在人不在的情况挺寻常。 在。 叶修一边很平静地在野外敲打着小怪。 和你商量点一线峡谷的事。 一线峡谷？我等级还没到吧？ 兄弟是真不明白我的来意。 夜渡寒潭小心试探，这人现在真得罪不起呀。夜渡寒潭有点憋屈， 说来听听。 这一线峡谷的记录，我们希望兄弟你不要出手。 哦，那价钱可要更高呢。 回复迅速，没有惊奇，没有疑惑，平淡朴实，直接一步就跨到了谈价钱的阶段。要说这人没有思考到当前形势，谁会相信？他显然比自己更明白，他早有准备。夜渡寒潭郁闷着，却不得不接着问， 怎么个高法？ 八个赤血尾刺，八个猩红毒针，赤影狂刀，琥珀晶石，40个沙蚕丝。 回复又是如此的迅捷，看起来连价码都早都考虑清楚了。夜渡寒潭接着郁闷呢，一个一个扫着一排所需的材料，有种想哭的感觉。赤蝎尾刺、猩红毒针，全是一线峡谷副本隐藏 BOSS 赤蝎刺客鏖刺掉落。赤影狂刀是隐藏 BOSS 影刀客阿红的配刀，是成武。40个沙蚕丝是另一隐藏 BOSS 沙蚕掉落。至于琥珀晶石，那是一线峡谷野外 BOSS 颜之浪人傲盘掉落。这四样东西先不说价值，单是想凑齐这个数目难度就已经极大，因为这五样东西完全囊括了一线峡谷这一间段的所有稀有 BOSS。 按数目来说，就算每次遇到 BOSS 都会掉落到所需东西，也需要遇到赤蝎刺客鏖刺16次，沙蚕40次。只看叶修这两天六下副本，却是一个隐藏 BOSS 都没见着，而这边只是这材料就需要遇见隐藏 BOSS 多达56次。如果真靠个人刷本来赚，刷到一线峡谷没经验都不可能凑齐。至于赤影狂刀，这里遇隐藏 BOSS 挑战一次人品，成武掉落又是挑战人品，人品大考验。而琥珀晶石就更麻烦了，野外 BOSS 那不是刷出来的，那是 PK 抢出来的。琉璃之地和一线峡谷的野外 BOSS 此时都已经完成首杀，两次都是在叶修不在线的时候，所以也没人请他来参与。两个首杀，一个是被中草堂抢到，一个倒是归了他们霸气雄图，但其中的付出此时想来都痛。副本记录竞争再激烈，却远比不了竞争野外 BOSS 这种直接的 PVP 来的惨烈。电脑前的夜渡寒潭盘算过这些后一阵咳嗽，他都顾不上去考虑这些东西的价值了，就是凑齐这清单就已经够他受的。他们工会刷一线峡谷已经有段时间了，赤蝎尾刺和猩红毒针此时倒是够数，但是赤影狂刀从没见过，沙蚕丝40个 好像有点勉强。琥珀晶石那更是虚幻了，别说他们霸气雄图，就是整个第十区也还没有呢。野外 BOSS 这一周才刷三次啊。这份清单显然已经不是代打应有的价目了，的确高出了许多。 兄弟，太狠了。 讨价还价是必要的交流，夜渡寒潭压抑着心中的抑郁和夜修交涉。虽是先前一直对这人印象不错，此时心中却也生出一些悲愤。夜渡寒潭有一种被绑匪绑架勒索了的感觉，人质就是记录，你不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就刷你的记录。但交流了半天，对方也没什么松口的意思。夜渡寒潭正郁闷着，突然系统一声提示，蓝河上线。夜渡寒潭心念一动，忽然又有了一点想法。 老蓝啊， 夜渡寒潭招呼。 你们准备刷哪个记录啊？怎么？ 对竞争对手时时都有戒心。虽然霸气雄图和他们不像中草藤那么死敌，但也不可掉以轻心。蓝河很警惕， 咱们得沟通好啊，不然你也刷琉璃之地，我也刷琉璃之地，咱们两家这不是较上劲儿了吗？现在可不是咱两家拼这个的时候。 说的是，那咱们这一次一人拿一个副本，我们刷琉璃之地，一线峡谷我们蓝西阁不会去碰，怎么样？ 行，有你这句话就行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刷？ 明天白天吧。 蓝河说。账号卡已经分配妥当，但这大半夜的显然不方便还跑去找人拿卡什么的，一切都留待明天处理了。 老蓝啊，我现在就怕咱们刷出来的记录还是会被君母笑破掉啊。 这个我觉得倒不至于，眼下这个情况，你觉得还会有人找他刷记录吗？ 没人找他刷，他自己要刷呢。 自己刷？ 蓝河稍一怔。君莫笑自己刷，这也是有可能啊。他那队伍差一个就五人，而且第五人对方也有啊。先前先后见过两次第五人了，其中那个剑客现在还挂在他们工会里，只不过一直也没见在上过线，弄得蓝河也很茫然。 没人请的话，他还那么辛苦做什么？ 没人请，这个结局他能甘心吗？ 夜渡寒潭发现蓝河有点厚道，到这份上了，还没想到绑架副本记录这种做法吗？但是这话一提，蓝河也终于有点回过神来。 你的意思是？ 我刚才去和君莫笑想打声招呼，结果这家伙不去碰记录他也要钱。 夜渡寒潭向蓝河宣布了这个噩耗。 他真这么说啊？ 夜渡寒潭直接复制了君莫笑开出的价目清单过来，这个清单太有冲击力了，看得蓝河也是一阵沸腾。 但是我们最强实力刷出的记录，你觉得他还能破？ 蓝河回道。他们也是高手，其实多少也知道副本发挥有个极限的说法，玩家的水平无论多高，只要能到达副本极限的要求，那就能刷出极限记录，水平比这更高却也没用。